9919，祝您好运。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调频100.6兆赫，中波828千赫，北京新闻广播。用声音再现真实案例， 以法眼透视新闻事件， 正义、真情、法理，就在北京新闻广播《警法在线》。 听众朋友，上午好，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警法在线》，我是丹青。那今天节目，我们首先要来关注天价手机费。蔡女士在国外旅游期间呢，不慎将手机丢失，回国补办手机卡的时候被告知，你的手机已经欠费了23万多元，不缴清欠费是不能补办电话卡的。那这天价话费谁来承担责任呢？那今天节目还要关注一个天价赔偿，吃饭之后两个人争相结账，其中一个人倒地被旁边的热锅烫伤并最终死亡，死者家属要求一同就餐的同伴赔偿100多万。那今天节目还要关注一起百万的贪污案，贪污的人呢是某单位领导的司机，他按照领导的指示呢，让供应商虚开发票，金额高达300多万元，不过呢他一分都没拿，领导全拿走了。但这位司机也许仅仅是跑跑腿儿，但是也因为贪污罪被判刑了。 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中波828千赫，调频100.6兆赫，警法在线。 前天北京青年报报道说，女子出国丢手机，结果手机欠费23万。六月份蔡女士在西班牙旅游期间不慎将手机丢失了，回国之后8月1号，她前往中国电信营业厅补办电话卡，但是被告知丢的手机已经欠费了23万多元，需要先缴清欠费才能够补办电话卡。蔡女士表示十分的不解，说平时欠费1-2块钱就停机，那为什么这次欠费了20多万都没有停机呢？其实蔡女士在手机刚刚丢了以后，她立刻联系过家人帮忙挂失这个电话卡。那客服人员表示呢，挂失电话卡也需要提供一个服务密码，但蔡女士完全就忘记了这个服务密码，而且也不曾记得什么时候设置过这个服务密码。后来也尝试了好几个，比如说生日啊等等，但是都不对。那客服又让提供最近联系过的电话号码，那他们也提供了几个，但不知道为什么客服都说不对，所以当时也没有立即这个挂失成功。那蔡女士身在国外，也不能够说带身份证立即前往营业厅去办理挂失。那当时蔡女士其实也没觉得这个事儿有多大，说不就是一欠费就停机吗，所以没想太多。但她回国之后到了营业厅，就被告知说欠费了23万3228.06元。那补办电话卡首先要把这笔欠费缴清。那蔡女士就提出来要看看电话卡的这个消费明细，但客服表示要在自助的服务机上去查询，那查询时候还是需要提供那个服务密码。营业员说呢，你可以通过这个手机发送代码重置服务密码，但是连电话卡都丢了就没办法重置。那客服又说你需要补办卡，那补办的前提还是得将这个欠款缴清。蔡女士说这简直就是进入了一个死循环了。那他提出的自己的卡说是叫预付费卡，那为什么之前说欠1-2块钱就停机，那这次欠了23万怎么还不停机呢？客服表示说蔡女士的卡呀不是预付费卡，是后付费卡，一般用户话费超过了信用额度会停机的。那因为用户出国是由当地运营商来提供，那境外的运营商发回账单有时候会比较慢。那相关的这个法律问题，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是来自北京市检察院第一分院的庞涛检察官。你好，庞涛。 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这个23万天价话费哈， 到底谁来承担责任？似乎两边都挺有理的。现在 是，我觉得呀，要分清这里边的责任呢，首先呢，必须要明确，就是双方当事人之间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法律关系。 嗯， 那么我们认为呢，就是说这个蔡女士啊和电信商他们之间实际上呢是一种服务合同的这样一个法律关系。 嗯， 也就是说，作为这个电信服务提供者的这个电信服务商来讲，他的合同义务是什么？他的合同义务就是提供这个电信服务。那么作为蔡女士来讲呢，她作为这个电信的用户，那么她的主要的合同义务呢，就是要支付相应的这个费用。那么现在呢是出现了一个话费的这么一个欠费的这么一个情况。那么表面上来看呢，就是应该是由用户一方来承担的，因为你作为用户来讲呢，你的合同的主要义务就是来支付话付费的。那么你现在出现了一个欠费的情况，那么应该是由你来支付的。但是呢，我们还是要再进一步的看一看，就是造成这笔欠费的原因是什么。也就是换句话说呢，哪一方的过错造成了这笔欠费的发生？ 过错， 对，要分析一下。那么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就是这个蔡女士一方她有没有过错。那么我觉得呢，这个蔡女士一方的过错呢，恐怕有这么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呢，当然就是首先她丢失了手机。如果她这个手机没丢的话哈，她也不会引发这后续一系列的问题， 尽到保管好的义务。 对，那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呢，就是他在丢失以后，他虽然及时挂失了，但是呢，他不巧的是他把这个密码给忘了。如果说他把这个密码认真的记好了，那么可能这个挂失办理成功了，也不会发生后来的这些天价话费的事情。所以这个他是有一定过失的。另外呢，就是在他这个忘记密码的情况下呢，这个电信商实际上是提供了一个补救的方法的。这个呢，就像大家知道这个微信如果有的时候你登录忘记密码的时候，那么可能人家通过这个短信验证码呀，包括让你识别几个你的手机联系人的方式，你也可以登录成功。那么这个案件当中也是这样，就是电信商呢，它实际上是提供了一个补救的方法，也就是说让蔡女士要提供一下过去两周之内至少你三个曾经打过电话的联系人就可以办理这个挂失的手续。但不知道为什么这个蔡女士呢，她也没有提供一个有效的联系人的一个方式。 客服也说好像说这号码都不对。 对，都不对， 具体情况咱们还不太清楚。 对，所以这样呢也就造成她这个办理挂失呢没有成功。因此呢，我认为蔡女士一方呢，她也是有一定过错的。那么这是一方面。那么其次呢，再来看一看这个电信商一方他是不是有过错。我觉得呢，电信商的他的这个过错呢，主要也是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呢，就是在发生这个损失之前，也就是说这个从我们这个媒体报道的情况来看呢，这个电信商当时是说呢，这个蔡女士原来的卡呢是这个零信用额度的后付费卡，也就是说她本身是没有信用额度的，而且是采用后付费的方式。但是由于她出国旅游，所以呢她就办理了这个国际漫游的业务。那办理国际漫游的业务呢，她就会使得她这个卡呢变为一个有信用额度的后付费模式，也就是说你可以透支一定的金额。而且呢，从这个电信商向媒体的这个表示来看呢，它这个信用额度呢还不小。那么这里边呢，我觉得就有一个关键的问题了，也就是说电信商他当时在办理这个国际漫游业务的时候，他是否告知了蔡女士他的电话卡变为了可以透支的这样一个数额较大的后付费的模式。也就是说这个电信商它是否本着一个我们合同法当中所讲的诚实信用的原则进行了必要的一个风险的提示。 这个很关键。 这个很关键。如果说它没有提示说明的话，我觉得电信商就有责任了。所以这个我觉得是在损失发生之前电信商恐怕可能存在这么一个问题。那么第二点呢，就是在发生损失之后我们再来看一看。也就是说电信商他是否及时采取措施防止这种损失的扩大。比如说这个蔡女士呢，她这个办理了国际漫游业务，那么她有1000元的这个信用额度，可以透支1000元的这个话费。 但是如果说超过这一额度的时候，那么电信商是否给他及时的办理了停机的业务？因为我们知道在国内的情况下，你可能你要欠话费了，那么你可能超过几块钱，甚至这个电信商就给你停机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他这个如果说超过了1000元的信用额度的时候，那么电信商有没有给他及时的办理停机？那么为什么强调这一点呢？就是因为我国的合同法当中啊是有一个规定的，就是说如果一方违约，另一方当他知道这个违约的时候，那么他应当采取适当的措施呢，来防止这种损失的扩大。如果他没有积极采取这种措施防止这个损失扩大的话，那么这个扩大部分的损失他是无权主张的。所以说呢，这个我觉得电信商呢，如果他没有给蔡女士及时的办理这个停机业务的话，那么就这个扩大的这一部分损失呢，应当说呢是他无权进行主张的。但是我们从媒体的报道来看呢，这个电信商呢又说了，说这个是发生在国外啊，因为国外的这个资费是由国外的通讯运营商来控制的，那么账单返回国内呢它是有一个周期的，那么它是有一个时间差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国内的运营商是无法掌控的。但是呢，我觉得听到这样的一个辩解呢，我个人感觉哈，听到这样的新闻恐怕不是第一次了。因为我记得好像去年的时候也有报道说，有一个人在国外欠下天价的这个流量费，也是后来电信商说是因为这个流量费也是因为国外的电商运营商在控制，我们国内的运营商呢无法及时的掌控。但是我觉得恐怕这一点呢并不是一个理由，这些完全可以通过我们的技术手段来实现及时的信息的这种共享，从而国内的运营商也可以当发现这个透支超过一定额度的时候，应当可以采取措施来办理这个停机，防止这个损失的进一步的扩大。所以我觉得呢，通过以上两方面的分析，我觉得双方恐怕对于造成这个天价话费的损失呢是都有一定责任的。 假如说23万这个数字，那如果划分好了这个主次责任的时候，那么这个款也是按照比例来严格进行分配的。比如说你要占80%，那么你就要赔付23万的80%。 对，它是有一个责任比例的这么一个划分的。当然了，这个责任比例怎么来划分呢，恐怕还是需要经过法官根据双方的这个服务合同的约定，另外呢就是结合证据能够证明的这个双方的过错程度来合理的划分双方的责任比例。 好，这里是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警法在线，那广告之后我们将来关注这个案例，两个人餐后争相结账，一人烫伤死亡，死者家属索赔115万。 听 FM 不够，我要听听 FM。北京广播电台自己的手机客户端，听听 FM 上线啦！进入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听听 FM， 可以听新闻、听相声、听段子、听音乐、听北京的广播、听全世界的电台。北京广播电台手机客户端听听 FM， 听见的听，两个听哦。 大音精华，声系天下，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 哎，他怎么样啊？ 他娇艳动人， 他使我飘飘欲仙，可是他掏空了我的生命。 珍爱生命，拒绝毒品，远离罂粟那美丽的陷阱。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警法在线，我是丹青。在饭馆争抢结账当中，张先生倒在地上，被旁边的热锅烫伤并最终死亡。死者家属认为呢，一起吃饭的崔先生应该负全部责任，将结账的崔先生告上法院，索赔115万多元。那前天这个案件在丰台法院开庭。在2014年的5月29号，张先生和崔先生等人在丰台区某饭馆吃饭之后，在争相的抢这个结账过程当中呢，崔先生将张先生推倒了，致使张先生碰到了饭馆内的 热锅，并且大面积被烫伤，后来经过医院抢救无效，于6月23号死亡。那经过鉴定呢，张先生是符合生前烫伤早期继发休克，导致广泛的心肌底灌注损伤，并伴发纤维性心包炎，最终因急性心力衰竭死亡。那法庭上，崔先生就辩称，他之前呢和张先生并不认识，吃饭呢是为了给张先生找工作。那当时一起吃饭的还有某办事处的吴先生和崔先生的同学，他说呢，我们已经结完账了。那张先生向服务员要钱，说非要他自己来结账。当时不是我们俩争着结账，我是不让他往回要钱，就拦着他，伸手一挡。那当时我们四个是在饭馆外面吃的饭，他想进屋找老板，结果摔倒被烫伤了。那事后呢，他还自己走着回家的。过了一个星期，他家人来找我，我才知道他死了，就给了他们3000元医药费。崔先生说，我很冤，好心结账，结果还被拘留了好几天。因为这个事情，崔先生还被警方以过失致人死亡罪移送到了丰台检察院审查起诉。那后来检察院做出了不起诉决定。张先生是1999年离婚，父母都去世了。那他的五位同胞兄弟姐妹要求崔先生支付医疗费、精神损失抚慰金等115万多元。那原告死者的哥哥说，弟弟生前是没有任何病症的。当天晚上，弟弟回家半夜觉得不对，就自己打了急救电话去了医院。一到医院就被送进了这个重症监护室。他说，我弟弟才48岁，平时身体好着呢，没有任何病，就这么死了。如果说崔先生不推他，弟弟怎么能摔倒呢？他也不会烫伤，不会死的。那崔先生说，当时锅是在张先生的身后，还有一棵树挡着，他根本就没有看到。说当时我账都结完了，他非要去把钱要回来，不是多此一举吗？他要是不喝多了，怎么能一推就倒了呢？崔先生的代理人说，这个原告是存在一定过错，死亡是因为心脏病，烫伤只是诱因。另外呢，饭店的这个热水锅放的地方也不对，应该放在厨房里。那最终原被告都表示可以调解，法官就宣布在庭后进行调解。那今天我们现场请到的点评嘉宾是来自北京市检察院第一分院的庞涛检察官。你好，庞涛。 你好。 那现在从这个媒体报道的文字来看，如何判断这个张先生的死因呢？ 我觉得从法医的这个鉴定情况来看哈，他这个张某呢，他符合一个就是生前烫伤导致的这个早期的继发休克，从而导致这个广泛的心肌低灌注损伤，而且还伴发了这个心包炎，最终是因为急性的心力衰竭死亡的。也就是换句话说呢，他的直接死因呢是这个心脏病，但是呢这个导致这个心力衰竭的是他最开始的这个严重的烫伤。所以我认为呢，从这个法理上来说呢，是可以认定说最早期的这个烫伤，严重的烫伤是导致他后来死亡的一个原因的，双方呢是可以构成这样一个因果关系的。 那么现在他索赔了100多万啊，这个依据是什么呢？ 我想呢，如果说第一条新闻当中哈，这个蔡女士的20多万的这个财产损失啊，已经是很倒霉的一件事情了。那么本案当中呢，这个张先生吃了一顿饭，却搭上了一条命啊，这个家属的心情呢，我觉得是完全能够理解的。一条命值个100万，我觉得也并不过分，因为咱们经常讲说是生命无价嘛。但是呢，既然是要打官司，那么我们还是要回归理性，看一看法律到底是怎么规定的。那么我国的侵权责任法当中呢，是规定了说这个侵害他人造成人身损害的，是应当赔偿这个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以及这个因为误工减少的收入，也就是误工费。如果说你造成人员死亡的话，那么你还要赔偿这个丧葬费和死亡赔偿金。那么在本案当中呢，这个张某的家属呢，作为原告向法院起诉的时候，他的诉讼请求呢有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呢，他是要求赔偿这个医疗费，因为当时张先生呢被急救的过程当中，他是发生了一定的医疗费用的。此外呢，就是他还主张一个叫做这个精神损害抚慰金。那么这个精神损害抚慰金我们怎么来理解呢？那么咱们国家呢是有一个关于这个精神损害的一个司法解释的。那么这个司法解释当中就规定说呢，这个致人死亡的 这个就是死亡赔偿金，就是精神损害抚慰金、 哦、 也就是说他实际上张先生的家属在本案当中所主张的这种精神损害抚慰金就是死亡赔偿金、 嗯、 那么咱们就看一看这个死亡赔偿金是怎么来计算的、 嗯、 那么根据咱们国家这个关于人身侵权的司法解释这样的一个规定呢，那么死亡赔偿金呢是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标准按照20年来计算、 嗯、 也就是按照北京法院的那么这个当地的上一年度的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嗯、 算20年、 嗯、 那么2014年呢北京市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呢是43,910元、 嗯、 那么在乘以20，那么就是80多万、 嗯、 那么80多万呢可能再加上他的一些主张的医疗费、 嗯、 这样算下来呢、 哦、 可能就是100多万。 嗯，这有依据的、嗯、看来是哈， 有依据。 嗯，那当时这个崔先生还被公安局以过失致人死亡刑拘了几天、 嗯、 那后来这个检察机关没有批捕啊，那这个有可能还会涉嫌刑事犯罪吗？ 我觉得这听起来确实挺吓人的一件事情哈、啊、说这个没想到争着 结账 还可能进班房哈、啊、看来今后吃饭还是这个 AA 制比较好。嗯，其实啊我觉得本案当中呢这个崔先生呢是因为过失致人死亡罪呢被移送检察院审查起诉的、 嗯， 那么什么是这个过失死亡致人死亡罪呢？那么简单的说呢，这个过失致人死亡罪呢它必须是一个过失的状态，也就是说应当预见自己的行为可能发生他人死亡的危害，结果因为疏忽大意而没有预见，或者是呢你已经预见而轻信能够避免以致发生他人死亡的这样一个危害后果，这个才叫做过失致人死亡罪。但是本案当中呢这个热水锅是放在了张先生的身后、 嗯、 而且呢还有一棵树呢给挡着、 嗯、 那么崔先生呢他根本就没看到这个铁锅、 嗯、 那么所以呢我们发现本案当中这个崔先生呢是根本无法预见到张先生可能会被烫伤、 嗯、 哎这么一个后果的。 嗯， 嗯，此外呢就是崔先生也不能预见到结账时呢推了一下张先生、 嗯、 他就会摔倒在地、 嗯、 因为觉得这个两个男人之间不会说一推哈、啊、就把那人就推倒在地、 嗯、 而且 他这个死者是当时是喝多了，不喝多哪能一推就倒呢？ 啊，对对，所以呢我觉得这个本案当中崔先生并不符合这个过失致人死亡罪的这样一个构成的要件、 嗯、 他是没有犯罪的事实的。 嗯嗯，好，我们下面再来关注一个贪污案件。身为领导的司机这个张某就按照领导的指示呢在给工地结账的时候要求供应商虚开发票，最后金额高达330万元。那随着这位领导被判刑之后呢，这个司机张某也因为贪污罪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3年。那为他们开这个虚开发票的4名供应商也因为虚开发票罪而获刑。45岁的张某曾经是昌平区水务局新电荷管理处副主任刘某的司机，那他按照领导的指示要求4名供应商提供虚开的发票，来帮助领导用这个虚开的发票骗取北京烟龙实业工程公司工程款共计人民币330万元。此后呢这个领导刘某将这笔款项侵吞。那这个案件开庭的时候呢，司机张某就表示说刘某是我的领导，我为了保住工作就听从刘某的安排，自己从来没有拿过一分钱。那据了解呢，这个当初这个领导刘某也是因为犯贪污罪和虚开发票罪，是被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终审判决有期徒刑8年，罚金人民币10万元。那今天我们现场请到的嘉宾是庞涛检察官。你好庞涛。 你好。 看这位司机他贪污罪是成立了啊，300多万一分都没拿，他可能只是个跑跑腿儿去帮领导开发票，按照领导指示去开发票，那现在被判了缓刑，这是从轻了吗？ 我觉得呀，这个司机张某呢作为共犯，因为这个贪污罪呢被判处这有期徒刑3年缓刑3年、 嗯、 那么这个量刑它是否适当呢、 嗯、 应当从两个方面啊来考量、 嗯、 一方面呢就是这个虽然刘某的这个贪污数额呢已经高达330万元、 嗯、那位领导啊、哦、 对那位领导、嗯、那么我们知道就是如果说你贪污10万元以上的话，按照刑法的 10年、 哎、按照刑法规定至少是要判 判处十年以上的有期徒刑。但是呢，本案当中是考虑到这个司机张某他的身份，因为他毕竟不是领导，不是国家工作人员，而可能他顶多是一个事业编制的这么一个人员。那么考虑到他的身份，以及呢他在共犯当中属于从犯，因为他毕竟不是主导整个犯罪这样的一个主犯，而是他只是帮助领导去实施了这样一些贪污的其中的一些行为，所以呢他应当是属于这个共犯当中的从犯。而且从结果来看呢，就是您刚才讲的他也没有分赃啊，一分钱都没拿到。那么所以呢他的情节应该来讲呢是比较轻微的。那么这是一方面要考量的。第二方面呢，就是如果说要判处一个人缓刑的话，他一定要符合刑法当中规定的这个缓刑的条件。我想本案当中的法院判三缓三，那么肯定是张某是符合相应的缓刑条件的。那么缓刑应当具备什么条件呢？刑法当中是有一个规定的，也就是说如果说你犯罪情节较轻，而且呢有悔罪表现，没有再犯罪的危险，而且呢宣告缓刑对所居住的社区没有重大不良影响的情况下，是可以宣告缓刑的。因此呢从张某这个情况来看呢，他可能一个是他身份，一个是他本身的这个是从犯，而且他的结果上来说呢他一分都没拿，再加上呢他本身这个人身危险性又比较低啊，又没有什么社会危害性，情节又比较轻，所以呢我想法院是综合了以上的因素判三缓三。 但是不管怎么说，你是承担刑事责任，罪名是成立的，那对于你来说有这种不良的刑事记录 啊， 就是尽管他是缓刑，是个很轻的量刑， 对，肯定是有的。 那这位司机他就是帮领导跑跑腿，按照领导的指示然后去开发票，钱也没拿，他也许都没有见过这笔钱啊，也许都没有去知道这个事儿真的是犯贪污罪吗？那么在领导身边这些人有可能会触犯刑律，会有很高的法律风险。 是这样的，我想呢本案的这个司机啊，或许呢他只是这个跑跑腿儿，但他呢在主观上也是与领导相互这个勾结，因此呢他最后是被这个判处这个贪污罪，判三缓三。也就是说虽然你可能表面上你不知道贪污罪在法律构成要件上具体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但是呢你肯定知道这是一个不正当的一个行为， 你应当明知它是不正当的。 对，所以呢我觉得这个法院认定他在主观上还是有这个故意的，他是成立了这个贪污罪的这个共犯的。那么我想呢这个生活当中啊，这个恐怕呢更多的一个现象是什么呢？就是一些司机呢他凭借着他为领导服务的这种特殊的身份，逐渐来分享部分的权利资源。那么领导司机呢他可能摇身一变他就变成了司机领导了所以呢他开始参与甚至是主导某些腐败的犯罪。因为像本案当中呢这个张某他可能呢还只是一个从犯，但是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我们可能看到更多的是一种司机领导， 判了重刑的 他是主导了整个贪污或受贿的这样一个犯罪。那么对于这样的人呢，那么应该说呢他更要以这个贪污罪来对他进行从重或者是加重的这种处罚的。所以我想这个案件呢对大家的一个启示呢，就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那么应该说呢这个如果你法理不明是非不分，甚至是为虎作伥的话，那么等待你的恐怕将是法律的审判以及冰冷的铁窗。 不要觉得我守着领导关系运用起来很方便，利益来得很快，再加上侥幸心理，可能对自己是很有好处的，但同时这也是非常危险的。如果你像这个案件当中张某他守着这样一个贪污了好几百万的领导，那么你就很危险了。 对， 你尽管你有很多理由说我是听领导的指示，我是不得已，但这都不成为理由。 对，有可能等待你的是法律的研判。 好，以上就是今天的警法在线，感谢嘉宾来自北京市检察院第一分院的庞涛检察官。接下来是新闻广播的整点快报，我是丹青，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015北京榜样全面征集，登录首都文明网北京榜样官方网站，关注北京榜样微信公众账号，推荐身边榜样，期待您的参与。